啊、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咁咧就我揾咗个常驻主持啦，唔系嘉宾啦，我做下巴咁，我三哥，因为由佢讲啦，冇成我讲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可以再讲得多啲嘅，但系因为牵涉好多人物，因为其实我做中港车司机咧，真正咧我揸车揸咗年几嘅啫，跟住负责做接生意，去睇面口，去厂嗰度挨人俾我打我做，后屘咧就识啲即系做上课嗰啲人。咁嗰啲人就關照我，上嗰度識啲官咁，四周圍走來走去。其實我嘅層面就到呢度，但係真真正去廠，譬如好似一陣間我哋睇講咩啦，其實唔知道講咩嘅。譬如好似走長途去惠東啊、惠州，唔識客家話撲街嘅，去到潮州唔識潮州話，屌你有冇叫你去，你都唔知去唔去啊！我最遠就美國潮州，我就去廣州嘅啫。嗰陣時我最遠都喺度惠東嘅啫。屌你咁去惠東過都話，唉，小心啲啊！去到海關落低食飯，全部講客家話都有。咁我哋今集正式開始，但系咧我哋賣下廣告先。我哋咧就我哥咧就會拍佢啲朋友啦，啊啲師兄弟啦，打功夫嘅又有做象牙挑刻，因為佢哋本身好多人都話，我哋哥做象牙挑刻，講下做挑刻啊，講下做佛牌呢啲嘢，咁都我即係有啲人喺大飛看天下留言俾我嘅，咁我哥就話不如揾佢哋做啦，咁啊夾佢哋兩三個做，咁可能有啲嘉賓啦，因為佢哋本身都千奇百怪啦，因為我哋低下層啲，啊人哋可以做啲高檔嘅大學生啊、畢業啊嗰樣嘢，咁我哋睇嘅嘢完全唔同，因為我哋個台雖然就不及低俗頻道，唔係低俗，但係我哋本身就係貼地啲咯，即係人哋都話啦，你做節目就係講而家啲人嘅嘢，咁我哋個節目咧暫定個名叫做三教九流，三就我三哥，因為佢係主持，咁唔關我事噶啦，咁誒應該下個禮拜出啦，咁誒講到呢一度，咁誒我哋。继续我哋上次嘅话题，咁诶，想讲啲咩？ 啊，首先各位网友大家好，咁啊，讲少少题外话，同中港司机冇关系嘅，但系呢个少少嘅嘢咧，就发觉大陆嗰人谂嘢或者讲嘢嘅方式有问题。早两晚我喺大陆同我老婆啊，同埋个靓妹啊，咁啊食饭啦，咁啊整咗个叫做咩啊？猪肚鸡，我相信好多人都食过啦。猪肚鸡 系啦，冇错，凤凰 投胎系啦， 个名叫做凤凰投胎。 以前咧，我哋喺皇城广场嗰度咧，就皇岗海关货车 红茶馆 货车对面啊，就有一个有间叫做尖东，好出名嘅。系 啦， 佢整俾你食咧，佢真系揾个猪肚入边包住只鸡喺你个煲汤嗰度嘅噃， 嚟到离开， 嚟到先开嘅。咁啊，我早两日去食嗰度咧，就唔系呢度啊，嗰度话出晒名嘅，唔知佢出咗粒未？ 阴奇。 咁我哋就喺翻福田口岸嗰边食。咁啊，嚟到整个坐一阵，咁啊叫咗送啦吓，咁啊掉低个盘，咁啊入边有啲猪肚啊、鸡啊，咁你叫一份就唔系一只，叫一份。咁啊，滚滚滚滚滚，咁啊滚咯，食咯，咁开始食食食下唔对路。我又叫咗碟手切肥牛，半个钟头啦，点解都未嚟咧？冇落单咧？唔系啊，睇下张单有嘅，咁啊，同个服务员讲啦，我哋牛肉咧，我哋肥牛咧，佢第一句答你，真系切，即系再切啊！我当堂个人坐喺张凳度啊，唔系啩？你切乜嘢肥牛系半个钟头切唔到出嚟啊？我老婆一揿住，我知道我要发脾气啦，爆啦！我点样信佛都冇用啊，日日念经都冇用，就想爆个粗口，就想飙出嚟。我老婆当堂就揿住我，连我后面嗰张台都笑，因为你真系冇可能噶嘛，大佬数埋五张台，唔系张张台都叫肥牛噶嘛。但系佢嗰人嘅谂嘢方式咧、就是，就系唔关我事，佢又冇去厨房睇，又去冇去问，总唔知就再切。一个合格的服务员咧，就应该咁样讲：先生，你等一下啊，我帮你问，还没好的话，我跟你追，系咪？佢第一句带你再切，你又唔系住喺厨房嘅，又唔系成，你点会知道佢再切咧？我成个人向后挨低，我双粗即时爆粗屌过去啦，俾我老婆一揿揿住， 咁你话佢嗰人嘅谂嘢方式系点？定系佢冇受过训练咧？定佢连做人讲嘢都唔识？我当场俾佢激到个啤一声。 其实唔系有冇受过训练，系佢哋习惯。你问推卸责任，我哋唔会了解嗰件事，唔想去了解，只有得多，越知道得多越烦，就只能够我自己想象中，我随口答咗你就完咗件事。其实咧，佢哋做咩都好啦。我今日我有个牌想补税嘅，我系主司机。我玩咗十次啦，早几日话一定得，我前日一样过唔到关，我喺海关度兜兜面屌鸠嗰个关员，屌捻到佢扑街，静晒。我喺度唔系噶，等一阵，我话我张司机卡仲过唔到，你翻去上高问啦。我话我唔问咯，究竟点捻样啊？咁啊，跟住有个人即系有个关员喺保税走出嚟。咩事咩事？我话冇乜撚嘢事啊！我话屌你老母，喺嗰张卡到而家都搞唔撚掂，去皇岗去过四次，我话上福宝海关就五次，个个都话已经搞撚掂，而家你过唔撚到，咁点啊？佢话我同你打单位了解，我唔使打电话啦。你而家你边个做负责嘅，你就叫嗰个人落嚟讲啦。跟住一成个，即系佢有间房啦，我哋再递补个，里面四个官员全部唔撚见晒，连出边啲嘢都唔撚做。佢惊你掉嘅，咁我等紧四个字，跟住唉，我叫阿黎生，你揸过关，我得个还先上嚟，我阻捻住时间，出资就叫阿黎生，因为佢后备司机，佢揸过关，我嗰啲未搞掂啊！我话我谂住，我同黎生讲，佢话你咁怒气，人哋玩你，我唔系，大陆人好怕事，尤其啲公务员好怕事，佢平时系欺善怕恶。 系啊，你够胆屌佢得噶啦！ 你一屌佢就收声，佢就想。 哎呀，讲呢个古仔啊，真系撩起我，见到一段亲眼目睹。真系呢个中港司机喺我心目中啊，真系英雄人英雄人物啊！真系英雄到不得了啊！点样咧？嗰日大家排队过关，咁我啊，佢啊排左边，我啊排右边，唔系佢排右边，我排左边，所以我睇得好清楚。咁啊落紧大雨，全部都要落地噶，理得你啫！落大雨，你司机揼雨啫嘛，咁啊揸住啲司机簿啊，揸住啲单啊，就埋去艇仔俾佢抌印放行啦咁。咁嗰个官员咧吓，揸住佢本簿，唔知发生咩事，开咗个枪，嘣一声掉出嚟，一掉出嚟咧，咁啊跌咗落地噶嘛，地下几邋遢啊，冚唪唥啲单啊，你司机簿啊，啲污糟邋遢，整污糟嗰本司机簿，你要写检讨，好麻烦去换翻一本司机簿噶。你分分钟停，你成个月都换唔翻本司机簿，要托呢个托嗰个，唔知使咩钱，无厘头钱，你先可以出得本司机簿。你出唔到司机簿，你就过唔到关。你本司机簿邋遢咗，你就系过唔到关。但系佢抌咗落地，咁最主要司机点咧？一拉开道门冲去就打，我亲眼睇住噶，拎不冷。哇！跟住隔篱啲艇仔啊，啲海关走晒出嚟，冇人劝，唔系劝交，咩事咩事咩事就跟住科长出嚟咯，话哦嘈到嬲尾，我听到个古仔就咁啦。佢哋嗰组人科长要道歉，皇岗海关嘅关长零一亲自抌个印，俾呢个司机即刻换司机簿，个司机冇事，唔会话因为打人啊而发生咩事，走得。即系我哋继续过关啦，呢、這个后来听翻嚟咧，但系当场真系打佢， 系认真嘅。喺大陆咧，你唔怕事就赢噶啦，因为咧佢哋习惯咗，你哋嗰啲系根本上就系嗰啲即系叫做老百姓外官，但系当你反嘅时候咧，佢就死噶啦。你真系唔怕屌佢，佢哋真系襟得屌，你一屌佢佢就静噶啦。除你即系个当然啦，你梗系。正行正业啦，屌你老母由头到尾自己身有屎，你就唔好屌佢啦。咁但系做任何嘢真系唔怕，唔系话服务员又好，当官又好，你见到交警都系咁，唔使你。而家佢哋大陆啲海关有交警又好咧，佢哋呢度有镜头嘅，即系好似美国佬咁嘅。 哦， 佢会睇到你，佢对你好客气嘅，除非佢又屌你，即系好似我哋讲有本事，你咪摆低支铁，咪大家都要只抽啦，系咪啊？佢。有呢支镜头，佢唔会喐你，个个都有。 哦，咁而家进步啦，咁我哋嗰阵时梗系冇啦。喺 在黄江过海关，我又见过一单，又是啊，这个又是英雄之一嚟嘅。咁啊，揸架三吨仔，即系最细嗰啲货车，咁买茶车啫，尾袋茶车，即系已经出晒海关噶啦，望住个门口可以出去噶啦。但系都俾嗰啲所谓突击队咧入咗埋茶车三吨仔，咁你三吨仔打开道门有几多货嘅车吨零嘢嘅啫， 冇吨零嘢嗰啲 都冇啊，分分咁几百嘅啫。咁啊怼咗埋台，咁我唔知道，我都系埋台嘅啫，各有各埋啦。佢埋先过我，原来埋先咗我几个钟头，一部三吨仔车几百公斤嘢，几个钟头都未走得，我埋台，我揸住拖头都埋台都走啦。咁佢咧就开始捉咗啲关员讲：阿 Sir， 帮下手同我睇睇啦，帮下手同佢睇睇啲货啦。即系你拆开啲货，你查咗啦，有问题咪点处理，冇问题咪放行咯，系咪啊？嗰啲阿 Sir 又好奇怪喎，唔睬佢，一路都唔睬佢。咁我啊八卦口又多，我话师兄你咁搞点搞？几时走得啊？哦，我同佢讲，即系你初初司机冇同佢倾偈咧，佢冇嘢嘅。但你有人一同佢讲咧，佢突然间就爆啦， 系啊， 唔系喊。一爆擒上车头，我唔知佢咩事擒上车头。哇，攞到咁长嘅黑电筒出嚟喎。一擒上台嗰度就屌嗰个海关跟住追住要打。哇，嗰、那个海关我未见过人跑得咁快。直头飞旋走壁喺个台度嘣嘣走，跟住呢又嗰个科长出嚟。阿司机你冷静啲，咩事？哎，我即刻同你查，五分钟签字走人。几趣怪呢、啊這个地方。系嘛？大家正正常常，我埋嚟，你咪查车咯，还只呃搬运费嘅啫。系佢上面啦，仲有查车就唔系你搬嘅，又唔系海关搬嘅，佢系请班人嚟帮你搬。嗰班人咧，货柜收你660，铲车啊，用部铲车一铲就660。如果唔铲嘅就好似唔知330定系340啊，几多啊？唉，太过耐都唔记得啦。咁原来咧，佢每日查几部车咧，开咗张单俾你咧，佢要报翻去俾海关噶。点解我收几多钱要报俾你海关？咁大家谂下， 所有嘅政府部门咧，即系嗰阵时啦，其实奖金制，所有嘅部门，政府部门都系搵钱嘅。因为点解咧？收到钱，佢有业绩嘅，即系你唔好讲抬唔抬底先。每一日是要交数，因为嗰时呢大陆政府当然不是现在那么有钱啊，全部都是这样，公安拉几多人，海关查几多部车，跟住呢就有几多个用车仔，跟住呢报返数，跟住同你计数，譬如好似充公啲嘢都是这样。所有嘅嘢都是明码实价嘅，即係呢佢唔係话佢一定落袋，但佢有得分，呢个是业绩嚟嘅，因为其实海关官员又好，直检佬有啦，都系，因为冇办法，因为嗰时几真系人工唔高啊，即系唔同而家啦，而家就屌你，唉，俾包烟都唔恨你啦，请饮酒都唔出现啦，即系而家深圳海关基本上有楼嘅，退休送层深圳楼俾你啊，而家系咁啊，嗰层楼几百万，而家好难同你搏噶，亦都冇人肯，即系。我近期啦，有个网友问我，佢有啲事，佢翻唔到大陆，可唔可以查下究竟有冇事嘅咧？咁我话呢个系做唔到嘅。我点解做唔到啊？搵人睇下得唔得？我话即系等于你去到个海关，你即系唔好话海关啦，你去到公安局查下有冇通缉你，你过唔过到关？系咪有个人要揿机？揿机佢有张卡拉一拉。点解你佢就留咗个记录？点解你要揿呢个人名？明明你唔识佢噶，你点解要揿呢个人名咧？咁呢个人就要上身。如果呢个人上身，佢就唔肯同你做。如果够胆同你做嗰、那个，就系、是、最大嗰、那个，即系嗰间分局最大嗰个部门嗰、那个，即系佢先至唔会上身。但系你要俾几多钱金山银山呢个人先同你揿呢个 number， 揿你个身份证 number， 揿你回乡证 number？ 喂，你咁样讲咧？今时今日咧，就可能啲科技进步咗啦。而家我日日翻过深圳咧，佢有个咩人面识别系统啊， 啱最新。 有啲人咧就行过咧就红灯噶啦，红灯就冇嘢啦，咁就怼咗你入去边查一查，咁就走啦，系咪啊？咁我未着过啊，好彩。 咁就讲起呢样嘢咧，又讲件走私怪事，你听下啦。呢个我又识佢， 唔讲住，够钟，下次翻嚟。